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就是1966年在美国首播的那套，哇，即是我们科幻发烧友呢，即是无人不晓的，就是星空奇遇 Star Trek，那个冒险号探船呢，那个葛克队长呢，那个詹尔朵的闪扑呢，是吧，因为66年的时期呢，他那个冒险号入面呢已经是有个 computer， 但是你其实看不到的，因为个 computer 那些费事影个电脑房啦，影你不好意思。但是真的第一次在电影里呢，所有的人呢都随时就跟个电脑 对话的，是吧，因为他一按个掣或者什么的时期，啊，电脑其实前面那嚿咩嚟㗎，咁样啊，电脑如果我哋咁样做呢会有咩后果啊，咁诸如此类。咁，那个电脑呢系识讲嘢嘅，就有文有路咁答你嘅。咁但系呢其实最出名呢就有一句说话好笑嘅，个电脑入面，当时我睇丽的电视，即系60年代末，咁系配咗粤语㗎嘛。咁 样 呢系讲广东话，讲广东话嗰阵时系啊，其实而家呢个系丽的档案入面嘅珍贵无比嘅记录，我就真系好希望呢，就算政府唔续牌，即系丽的电视呢都有啲有心人呢系保存返，即系假设佢仲存在啦，即系呢啲咁嘅录影带。啊，因为是录晒即是配晒广东话的。但是呢入面一句就最精彩，就是什么呢，就八个字的。资料不足，无可奉告。是吧，即是很多时候呢，你知道，那个葛克队长什么都问的电脑啦，是吧，但是其实电脑都不是万能的嘛，是吧，那有时就资料不足，无可奉告这样。但是这个是1966年，没有忘记，很犀利，即是就冒险号入面那个这样的电脑啦。那其实呢这个星空奇遇呢是只是头嗰集，唔即係头嗰集呢只係好似拍咗90多集。咁九十几集之后呢就冇咗啦。咁事后呢隔咗成10多年呢先至有嗰个叫做再次行动 ,The Next Generation。咁嗰个就有光头男长啦，个 Sean Luc Picard 啦。咁，但係呢其实喺之前喺中间呢其实佢哋拍过一套大电影㗎。哇，千呼万唤始出来，就係叫做 The 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 佢就咁叫 Motion Picture， 就係1979年。1979年，咁咧就喺上面咧，其实佢嗰个题材都好有意思嘅，啊，即系同我哋今日呢个讲题绝对有关。佢就突然间咧就有一个太空船咧，就系，是，嚟到即系，就是，闯入太阳系，咁样咧就系，是，唔系闯入某一个星系嘅，即系一个区域嘅。咁啲人咧就走埋去，即系啲太空船啊，包括地球人嘅死敌嗰啲劲悍人咧，哇，都直情俾佢毁灭嘅。咁但是呢后来先至佢哋於是派冒险号去啦，就找下佢点解啦，因为佢原来佢可能系嚟緊太阳系呢度嘅，如果唔系呢嗰陣时可能地球就遭殃啦，人类就遭殃啦咁样。咁但到最后长话短说呢，佢去到入面呢原来找到中心嗰个位置嗰个机器呢，竟然就系人类喺20世纪，因为星空奇遇系讲緊23世纪。咁原来就喺人类喺20世纪曾经发射出去嘅叫航行者号太空船，就是，Voyager。咁大家知道 Voyager 啦，就系太空总署喺即系70几年嗰阵时，70年代初嗰阵时就发射出去，就系研究木星同土星㗎嘛。咁但之后就离开咗太阳系㗎嘛。咁原来呢竟然个故事系讲咩呢，就话呢个 Voyager 原来经过咗好多年之后，其实唔系好多年啫，讲真佢23世纪咪都系200年左右啦，最多係咪，譬如200几年之後，佢竟然呢就喺外太空呢就俾一啲外星人就係執到，執到之後就收養佢喎。咁，原來呢嗰，那個外星人就唔係生物嘅外星人，就係，是，一個機械文明嘅 外星人 嘅外星人。原來呢真係呢個犀利啦，呢個原來喺呢個宇宙入面呢有呢個文明呢就係血肉之軀嘅生物組成嘅，但有呢個文明呢原來就係機械人嘅文明。 但呢個機械文明係咪人哋即係之前有， 佢又冇交代啦，佢就冇交代，其實呢個機械文明係咪其實之前都係由血肉之軀嘅生物建造出嚟，不過佢後嚟自己獨立咗咁啦，但係總之呢係一個機械嘅文明嚟嘅，機械文明。咁呢，機械文明呢就收養咗呢個 Voyager。咁但係所以喺個戲入面呢，唔好意思呀，真係劇透啦，真係要劇透，因為個戲入面呢佢都玩呢條橋玩得幾好嘅。一個最先嚟講呢，佢就話闖入呢個咁樣嘅即係星際區域入面，令到人類呀，就周圍人呢即係大傷腦筋嘅呢，因為佢威力強大，你完全冇人法阻止佢呢。佢講話叫個名叫咩，佢就叫 Voyager。 佢叫我哋叫 Vijay， 咁 Vijay 係咩呢？咁原來當嗰啲人上到去嘅時期，揾到翻嗰個，咦？呢、這個咪就係航行者太即係號太空船咁啊！咁但係上去睇下，原來佢上面嗰個牌咧，嗰、那個 Voyager 嘅字咧，因為佢喺個太空度飛得太耐咧，係甩咗青嘅，甩咗青，最後就剩翻 VYER 啊。GER V V Y G， 因為 Voyager 你知點串啦，我費事串啦 ，Voyager 航行者啊嘛。咁但係原來咧，即係呢度即係搞嘢啦，呢度就搞嘢啦。個編劇就係話，咁原來咧佢飛得太耐啦，甩咗槍，甩咗槍咧就剩翻 V Y G E R， 咁所以去到嗰個養父母咧，就只係知道佢叫做 Voyager，Voyager。咁所以咧，原來佢就 Voyager。咁但係佢就講咩嘅？佢唔係講緊我哋而家所知嘅 Voyager 嘅，佢又叫 Voyager 6喎。咁但係其實呢個當然係假設啦，因為而家人類發射咧，太空總署咧就都係發射咗 Voyager 1 and 2啫。咁但係嗰套戲1979年啊嘛，嗰陣時拍噶嘛。咁所以佢就假設可能將來人類再發射 Voyager 3、4、5、6。咁呢個 Voyager 6咧，就俾呢個外星嘅機械文明收養咗，然後就翻嚟揾翻佢嗰個造物者，所以佢就嚟到地球，即係翻嚟咧就要揾佢個 creator 喎，係揾佢嘅源頭。咁但係咧，佢最諷刺一樣咧就係話，你哋啲血肉之軀有乜可能係我嘅 creator？ 我哋咁威，我哋呢啲機械文明咁威，你哋呢啲咁樣嘅血肉之軀冇可能係個 creator 嘅。咁所以咧，佢就要說服佢，其實我哋真係你嘅。哇 ！Creator 嚟噶咁啊！哇！呢度其實講真、 啊、 ，Star Trek 搬上大銀幕，而家已經十幾部啦、 啊。 而最近嗰兩部咧，仲係重拍就係前傳添啦，係嘛？揾啲靚仔俊男美女拍嘅前傳啊嘛，係嘛？但係即係我好多 Star Trek 迷都公認，就話十幾部大電影入面，唔係講電視劇集啦，大電影入面咧，其實講真講個意念啊，即係科幻意念最精彩，其實都係第一部。就係1979年嘅第一部，咁真係好諷刺啦嚇。咁好快脆咧，其實都講唔曬，我知道今晚都講唔曬，不過唔緊要，好快脆講幾講啦嚇。1984年就好出名啦，就係、是《未來戰士》，阿諾舒華辛尼加扮機械人，大家知啦。咁佢係好有趣，因為呢個古嘅故事咧，其實佢係將機械人同埋時間旅行咧結合起嚟嘅嚇。因為機械人咧，原來就係未來嘅嗰啲機械人咧，就係、是、送佢翻嚟1984年，就係、是、去殺。一個女士，點解要殺嗰個女士呢？因為呢個女士呢，將來呢就會生一個仔。其實個女士當時未結婚㗎喎，就生一個仔。呢、這個仔呢將來就會領導人類嚟去對抗機械人嘅暴政嘅。嘩，真係呢、這個就係 Terminator 1984年啦。咁但係呢，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呢，當然就呢套係比較舊啲，你睇嘅感覺都舊啲嘅。但係呢1991年嘅續集呢，通常呢我哋都話電影續集呢就一蟹不如一蟹嘅，通常係差過第一集，但係呢一個咧就係一個著名嘅例外啦，因為好多人都即係公認啦，差唔多話啦，1991年嘅呢套由詹士金馬倫，即係鐵達尼號嗰個導演啦嚇，亦都阿凡達嘅導演啦，當其時嘅1991年咧就拍嘅叫 Terminator Judgment Day 審判日咧，即係續集咧，係比第一集更好睇嘅，咁而且亦都好佩服荷里活嗰啲編劇，因為嗰陣時咧84年咧阿諾舒華辛尼加咧未正式大紅大紫，所以佢扮一個奸嘅機械人。但係1991年咧，佢已經好紅咯，佢係第一線嘅武打小生咯，咁所以咧，竟然佢都仲係扮機械人，但係今次咧，竟然變咗係一個中嘅機械人，翻嚟就反而係保護呢個少主，嚇、 哦， 咁啊好精彩嘅。呢套你竟然未睇過啊 ，Jeffy？ 未睇。 Terminator 2 一定要睇嘅，呢套真係經典中堅經典啊，即係科幻小説。咁嗱，其中有一個啦，但係其實唔淨止咧，就係機械人啊。機械人都要講講嘅，因為1991年嗰個咧有一個好即係觸目嘅，就係話個機械人咧，佢有一個奸嘅機械人都翻咗嚟嘅，咁就於是咧就同呢個中嘅阿諾舒華辛尼加咧兩個機械人咧就鬥法嘅，大打出手嘅。但係講呢個奸嘅機械人咧就犀利啦，有一種叫有記憶嘅金屬，佢叫流體金屬機械人，叫 T1000 型號，即係話咧佢可以完全隨時變形嘅。 哦 變咩人都得嘅，係、啊，佢係金屬做嘅，但係金屬咧可以流來流去嘅，哇，好勁！咁但我反而想講一樣嘢咧，就係、是、佢第一集咧都有提嘅，但係其實就唔係講得好清楚，第二集就講得好清楚啦，就係話呢個機械人嘅世界將來起嚟，反而就加害於人類啦嚇、啊，即係取代人類統治世界咧。其實最先咧就唔係機械人半邊，最先咧就係一個電腦網絡半邊。而呢個電腦網絡呢，諷刺地呢，今時今日竟然有人就真係攞嚟做一隻正式嘅名稱，就係、是、叫咩，就叫做 Skynet。 Skynet 天空之網。咁、Skynet 以我所知，好似而家有一個係真係叫 Skynet 嘅，咁真係大吉利是啦。講真係大吉利是嘅嚇，正如你而家，喂，不如我哋起架船，不如啊改咩名好咧？不如就改鐵達尼咧 ，Javi 咁啊真係我大吉利是過你咩？係嘛？鐵達尼喎真係係嘛？咁但係啲人我都唔明佢嘅，佢真係改叫 Skynet 喎。Skynet 咧喺嗰套電影入面咧講得好清楚嘅，喺續集入面講嘅，我好記得嘅，就係、阿洛舒留辛尼加揸住架車，咁、那個女主角喺旁邊同佢問下佢嘅情況，佢話係原來 Skynet 就係當其時人類係為咗要控制地球同埋太空所有嘅核子武器。因為太複雜啦，因為佢嗰陣時都仲係當係冷戰啦，係嘛？因為其實係91年嘅時期，詹姆斯金馬倫柏咧啱啱遇著蘇聯崩潰啫嘛，所以佢未咁好啦。咁佢就話咧，因為咧，我諗佢都係講美國啦，當下咁美國或者即係歐洲西方世界咧，就建立起一個 Skynet。佢話咧就安全起見咧，佢又驚咧嗰啲電腦網絡啊，電腦就會俾蘇聯啦，即係敵方攻擊咧，佢就將最勁嘅電腦咧就擺咗喺太空度。咁而呢啲電腦咧，亦都係控制曬成個世界，即係西方世界嗰個武器系統嘅，所以係複雜到不得了，同埋威力都大到不得了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講啦，原來呢個 Skynet 咧，卒之有一日醒咗。咁我喺戲院睇嗰陣時咧，個感受好深刻嘅。點解咧？我係91年喺戲院睇啊嘛。咁嗰陣時對於全香港嘅人咧，仲有6年就好大件事發生了。 系 咪啊？ 就係97， 就係97回歸啦，係嘛？咁所以仲有6年，但我竟然咧喺戲院度睇嗰套戲嘅時期咧，阿洛舒文華辛尼加咧就係好冷靜咁講，佢話係啊 ，Skynet 咧就係1997年醒嘅。 哦， 係啊，即係佢講緊係佢講緊歷史，因為佢講緊係未來噶嘛嚇。咁佢講緊21世紀啦嘛嗰陣時。咁但係佢話咧，其實原來咧個歷史記載咧就1997年唔知八月幾多號上晝幾多點幾多分幾多秒 ，Skynet 就醒咗啦。醒咗嘅時期，人類就好驚，就想話即刻咧就掹插蘇，即係講笑啦，真係噶，真係掹插蘇。咁但係咧個 Skynet 咧就係説時遲那時快，係嘛？唉、就係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於是咧就係唔俾佢掹插蘇，不得已，佢仲咧發動咗一場核子戰爭，就將好多嘅洲際導彈有核彈頭嘅咧就射向蘇聯。咁蘇聯一知道嘅時期咧。因為佢知道死緊㗎啦，啲導彈嚟都死啦，就一定要臨死之前都要同你同歸於盡，攬住一齊死。於是就將佢嗰幾千支嘅洲際導彈咧就射過美國。咁於是咧就世界末日。咁世界末日，咁當然係人啊，人又唔會死曬嘅，你知幾十億人點會死曬啊？咁就啲人咧咪變咗文明大崩潰、大倒退啊，就即係失縮喺呢個寒冷啊、黑暗啊、又輻射啊咁樣。咁但係咧苟延殘喘，咁呢個世界咧就俾機械人統治啦。咁但係就有地下軍啦，咁但係呢個地下軍嘅首領呢，原來就係呢個80年代嘅呢、這個講緊嘅呢個女仔嚟嘅，嗰陣時仲係黃花閨女嚟嘅，唉、 哦， 咁佢就話要呢，我就要扼殺於萌芽狀態啊，即係喺個阿媽都未結婚之前就殺咗佢，咁、你咪唔會生呢個仔，唔會生呢個仔，將來咪做唔會做呢個地下軍嘅首領咯，咁樣係嘛？咁呢啲就係呢個邏輯悖論咧，你又唔好拗啦，因為好笑嘅。就係、原來咧，佢第一集講咧嗰個奸嘅機械人就係阿洛舒華辛尼加啦。但係原來咧，就亦都咧呢、這個地下軍嘅首領咧，就派咗一個人啊。呢、這個當然佢哋唔係機械人啦，佢係人啦，又係穿越時空咧，就嚟去保護呢個女士嘅，係、護花使者嚟嘅。咁、但係原來呢個護花使者後嚟就係呢個二軍首領個老豆。即係後嚟佢就返嚟為咗保護呢個女仔、保護過程入面咁你知荷里活嘅啦男女主角最後都上床㗎啦係咪即係保護過程喺逃亡過程入面呢就上咗床囉喎上咗床原來就係一下就搞掂咗啦咁嗱呢個就有趣啦呢、這個就係嗰條蛇咬住自己條尾最後食咗自己嗰、個邏輯就一樣咁你諗下就話究竟邊個係雞邊個係蛋呢就好有趣囉因為成件事咧就是一個 loop 嚟嘅，係嘛？佢就派呢個護花使者翻嚟就對抗阿洛舒華辛尼加，就反而變咗呢個細蚊仔嘅老豆。咁呢個老豆出嚟咧，後嚟變咗二軍首領，所以令到機械人世界就要派呢個機械人翻嚟殺佢阿媽咁，你咪搞笑啊，係嘛？嗱，呢啲咧就精彩到不得了嘅，叫邏輯悖論啦。呢個係時間旅行嘅邏輯悖論，但係入面咧亦都包括埋一個機械人科幻嘅。咁但係咧，其實哇，我仲有好多想同大家分享啊，即係譬如 Matrix 嗰、那個真係成日講個半鐘都得啊 ，Matrix 真係啊，攻殼機動隊都。得㗎係嘛？咁、我哋睇一睇係咪下個禮拜講，即係話我哋即係再 hit 一 hit， 然後先講啦。因為時間已經真係已經盡啦嚇。 好 啦，咁今日就到此為止啦嚇。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